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目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有家长表示，如果这条在学校得到落实，以后他就再也不用每天先请假接孩子回家，然后再赶回单位加班了。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9月30号10点，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位于北京站西天桥北侧的北京站第二洛客区日前建成试运行，旅客下车后可直接从过街天桥进入北京站广场，避免了横穿马路的困扰。而车辆通过设置在油通街的出口，向右可开往长安街方向，向左可进入北京站西街，开往崇文门方向。宋庄县拟面向全球公开邀请规划设计机构报名参加该设计的竞标角逐。宋庄镇位于副中心区域之外的全部镇域，面积达99平方公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这首歌曲长达7分半，来自于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罗琦在94年发行的专辑《选择坚强》当中的歌曲《回来》。90年代听音乐的人一定都知道指南针乐队。对于热爱摇滚的人来说，那个年代是曾经不迷茫的摇滚土壤，那是永远享受音乐的天堂，那是无数中国摇滚青年的故乡。我在音乐平台的这首歌曲评论下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话：现在谁还有时间来享受这7分半的歌曲呢？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黑豹，无地自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实施方案发布，23条新政涉及药品的审批、供应、采购、配药、药价监测、医药费控制等。根据方案，门诊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经过2个月的疏解，万人大院九进庄57号院已全部清空。九进庄57号院占地145.4亩，共包含5个出租大院，违法建设面积12万平方米，非法经营场所77家，租户3435户，居住人口最多的时候有1.5万人，是丰台区最大的出租大院。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石景山玉鲁市场逐渐疏解了建材小商品市场部分。10月10号，玉鲁市场内将全部清空，玉鲁商厦就将正式成为历史。经典24孝故事、三字经、弟子规这些传统文化知识内容和精美的插画，日前出现在了朝阳来广迎香北苑2号路两侧的墙面上。这条具有70年历史的背街小巷，经过整治美化提升，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文化一条街。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

你是否会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呢？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主播亚威。听到这首歌曲《琵琶语》，今夜家乡月可亮。 在路上，看风来雨去，更像爹娘。无以为报却牵肠，泪我成两行。再眼望，看明月何处可照家乡。家乡的月亮，可曾亲吻过我三远方，泪湿衣裳，想拿起电话问声爹娘，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香。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来自于莫文蔚 AMPM， 李思松作曲，李卓雄填词。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大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吧，前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钢琴的每一个音似乎都能弹进你的心里去。而这首歌曲呢，也是李思松花了只有10分钟的时间就即兴创作出来的。而莫文蔚演绎这样一首歌曲，情到深处痛哭失声的足足唱了5天。所以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在这首歌曲的录音室版本里听到一点点的鼻音。

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你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祝福了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九六九旅行者。 最近大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火了一大波演员，也火了一座古老的小城。这是一座被人遗忘的老城，坐落于苏州和杭州之间，像一个默默无闻的老者，安静地坐在江南的角落。直到人们看到《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画面，大气怀旧的建筑，精致细腻的背景，才发现原来这里比苏杭更撩人，只是没人懂。这里就是湖州，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老城。此时的南浔早已进入了秋季，虽不及阳春三月的绿意盎然，但一场秋雨同样也能让这座古老的小镇诗意无限。朦胧烟雨，秋意冷寒，此时的南浔不仅是地道的江南，更是诗意中的国水墨画。即使不下雨，南浔古镇的诗意也是丝毫不减。粉墙黛瓦配上蓝天白云，再加上湖边洗衣的人家，这里依然是小桥流水般的画面。白天你可以在古老的巷子里穿梭，去茶馆喝茶，看当地人悠闲惬意的生活。到了夜晚，不妨就去街上慢慢的散步，看小镇亮起点点灯火，用心体会这里的质朴与安静。如果你想寻一处地方修身养性，不妨就去安吉竹海。这里不仅有满目的翠绿，更是天然的氧吧，空气清新，让你禁不住大口大口的呼吸。竹海深处，瀑布小溪处处可见，置身其中犹如到了世外桃源一般，令人沉醉往返。来到这里，千万不要错过竹海的日出和晨雾。此时的竹海烟雾朦胧，说不出的梦幻，美得犹如蓬莱仙境。如果平日的繁忙让你身心疲惫，不妨就去莫干山给自己休个假。这里峰峦叠嶂，处处都是修竹山泉，还有各种风情的别墅民宿。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发呆、赖床、听歌、看书，不妨暂时的忘记工作，关掉手机，好好享受几天惬意放松的生活。到了深秋，这里更是美如童话，五彩的丛林，黄的绿的红的相互交织，层层渲染，像极了一幅幅刚好的风景画。湖州呢，它不繁华也不大，但却有地地道道的江南味。空闲的时候不妨来这里住上几天，让自己放松下来，感受这里的慢节奏。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是唯独你不可失去，